月二号星期四晚嘅敏感时刻嘅直播室有莫莉同 Kitty 喺度嘅 ，Hello 莫莉 ，Hello 你好 Kitty， 喺电话旁边有敏大人，嗨敏大人， 系 啦， 琴日嗰个呢、這个厕纸 蛋糕系啦， 好 hit 噶敏大人，你知唔知而家？ 系啊， 好 hit 噶。吃我问大人，哦是啊，哦 是啊，因为我都想试啊，因为我觉得我呢排好肥啊， 系， 我觉得隔即系唔系叫隔离啦，我谂依家疫情之后咧，见翻啲 friend， 我谂一个二个都肥晒， 系， 少咗外出，少咗活动都正常， 系啊，咁啊屋企又冇乜嘢做，咁梗系食嘢咯，闷啊嘛， 系 ，OK 嘅个味道我已经试咗啦， 多谢， 系， 唔系啊，而家唔系个味道紧唔紧要啦， 系个外形系嘛， 唔系啊，到今朝早嘅时候，啲人已经问会唔会肚痛啦， 哦，冇事， 冇事啊，你话， 冇事啊， 我都冇事啊， 好健康我哋都， 系啊，所以又食得又睇得非常好， 唔系睇得都我都心虚嘅讲嘅时候， 咁都独特嘅一个造型，咁但我想话咧呢、這个蛋糕其实都几 cute 啊，即系都几即系小朋友见到会开心嘅，咁今日咧我其实都想讲下，即系嚟紧四月四号咧就系呢个儿童节啊嘛，咁我想问下问大人同埋莫莉你哋从来有冇试过喺呢个日子上面有任何嘅庆祝活动嘅咧？ 我有噶，我有嘅，因为我系逢迟儿童节嘅时候咧，屋企人系会有奖励俾我嘅，系啊，佢会奖我一支雪条啊，嗰阵时系好开心噶，得到雪条或者系雪糕，因为任我喺便利店嗰个雪柜度任拣， 系， 因为其实咧平时可能只系食平嗰几只噶咋，即系嗰啲红豆嗰只咧， 即系一条汁嗰只两折嗰只， 咁我屋企系未咁样对我，即系嗰只红豆嗰只 都正噶， 系啊，跟住或者系橙汁嗰只咧，系啦，即系冰冰嗰只， 食到条脷橙晒， 系啊，即系得呢啲款去拣咯，但系到儿童节嘅时候就比买贵啲噶啦，咁样咯， 即系你屋企人都会特别对你好啲嘅嗰日，见你系小朋友， 冇噶，一样都系闹噶，但系闹完之后夜晚就俾我食雪糕啦，系啊，就系咁咯，即系儿童节就会系咁样过啊，一系就可能会俾我去。玩具乜乜城嗰度就买玩具嘅、 哦， 但亦都系有个限额以下嘅、 嗯。 生日又系会大啲啦、 嗯 如果儿童节就细啲咁咯。 系买玩具都会嘅。咁问大人咧、嗯，问大人有冇试过 买俾啲女啊， 或者你去庆祝佢哋儿童节咧？ 好攰啊！ 系跟寻日讲完之后， 已经讲紧佢生日啦，同我生日啦。跟住佢哋仲有啲考试啊，考完试又要庆祝啊，跟住圣诞又要庆祝啊，儿童节佢哋即系敌不动我不动啦，梗系出声我不出声噶啦。 系，我都觉得其实儿童节咧，相比起其他啲节日咧，都算系比较细微啲嘅。 嗯， 系啦，真系可以采取呢个敌不动我不动嘅态度嘅。 系， 系啦，咁如果屋企人唔讲啊，或者自己小朋友唔讲咧，可能就可以即系减省嗰啲庆祝活动。咁、至少佢都唔系一个特别嘅假期先啦。虽然有可能系即系咪复活节前后啊咁样。 系啊系啊。 咁我咧咁啱我就之前咧睇过一篇文章，一个报道，其实是一个新闻嚟嘅，即、系有趣嘅新闻啦。就讲北韩咧，佢哋都有庆祝呢个儿童节嘅活动噶。 系。 咁就令我觉得好搞笑啦。咁揿入去睇下，北韩都会庆祝噶、哦。 系。 咁系搞咩咧？咁原來咧就話佢哋個兒童節咧就唔係四月四號嘅，就喺六月嘅，係啦，係六月一號嘅。咁佢哋咧就話喺六月六號嘅時候咧就有舉辦一個活動去慶祝一個兒童節，咁喺嗰年啦。咁嗰年咧個活動咧好誇張嘅，咁啲小朋友咧就有得去即係有啲競技嘅比賽嘅。咁你細都估唔到咧，睇嘅第一張相咧，啊俾莫莉望下先。咁你见到一个女仔咧喺度跑紧啦，但系佢只手咧系抱住一支 AK47， 系啦，假嘅 AK47嘅枪咧，喺度奔驰紧。 即系细细个已经要去军训啦。 其实佢话呢个咧就系儿童嘅活动啦，谂住俾佢哋去玩啊，竞赛啦。咁但系里面咧都有好多一啲同军队有关嘅基本训练喺度啦。 我好似睇过最近嘅。 報道啊，跟住話係對住某一啲政客嘅樣子，跟住之後就對，即、就、係、是、就練自己嗰個瞄準率要幾大噶嘛。 哦，係啊，嗱，佢呢度咧又講啦，即係會揸住一支假嘅步槍去到奔跑啦，咁誒亦都會有一啲投擲手榴彈嘅活動啦，障礙跑步，呢個係兒童節嘅慶祝活動。 即係我哋細個就玩掉豆袋啫，而佢哋玩掉手榴彈， 掉仿手榴彈啦，係啦。 而我哋咧就只係玩嗰啲標槍，而佢哋就玩 AK47 呢個槍， 都係仿嘅，係啦。但係即係自細就已經有嗰種間者喺度啦。咁佢就話咧，呢個北韓原來所有嘅兒童咧都係被自動加入韓國兒童聯盟成員嘅， 被自動加入， 係啦，即係總之佢就係 好好啊， 直接就會入咗去啦。咁呢個組織嘅制服咧，就係共產主義國家青年常用嘅紅色領巾 啊， 係啦，就會綁住一條紅色嘅巾喺條頸嗰度嘅。咁佢就話咧，呢啲嘅成員咧就會由細被學校灌輸對政府啦、領導人忠誠嘅觀念啊。咁所以咧喺呢個慶祝兒童節嘅典禮上面咧，佢哋都会有一啲即係同军事有关嘅竞赛啦，然后呢去到即係令到佢哋有一个保家卫国嘅精神。咁、跟住嗰个记者真係去访问一下啲小朋友，即係喂你玩咁样玩得咁开心，你觉得点呀咁样。咁佢呢就话我真係会用手榴弹呢去到打败所有试图去渗透我哋国家嘅敌人㗎咁样。即係佢哋真係一路玩緊呢，就一路已经有嗰种嘅意识去到灌输㗎啦咁样。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幾有趣的慶祝活動嚟嘅， 好恐怖啊！呢個係咪真係兒童節嚟㗎？係 啊，唔係佢哋 幾乾淨啊！呢個活動啊，洗腦啊嘛。 係啊，同埋佢哋都有話㗎，即係長大咗咧就要參加呢個軍隊，去到維護尊敬嘅最高領導人，即係金正恩啦，係啦咁樣。咁我睇咗啲相都幾搞笑啊！佢哋即係細細個好開心嘅，咁但係裡面就有少少即係軍事意味喺度啦。咁當然我哋香港嘅小朋友就唔需要 快樂好多。 唔需要玩呢啲活動住啦。咁啊，應間咧聽首歌翻嚟咧，其實我就想講下一啲咧兒童嘅遊樂設施。 积出身体化，颓废几多天，慢了几多年，质问镜中的自己，你会否生气？赢过亦败阵，算太不幸。 现更多吗？ 李十一在寻找什么？ 问下莫莉同埋敏大人啦，你哋记忆当中咧，细个去嗰啲游乐场最中意玩系边一样嘅游乐设施咧？ 敏大人有冇啊？ 啊，打千秋同埋嗰个氹氹转都 OK 嘅， 转到呕 嘅，系啊，我好怕嘅氹氹转。但系氹氹转你自己去玩嘅时候咧，你一定要夹埋其他嘅小朋友嘅， 系， 因为一定要有个人会负责去即系摇下转下，或者你屋企人帮你㧬噶嘛。 系， 如果唔系自己一个玩唔到噶嘛。 玩到噶，玩到噶。 系啊，自己推唔上下， 跟住冲上去。 系啊， 系啊， 系啊。但系通常都系又会玩到呕嘅。 系咯，我都怕 我都唔明点解我细个咁中意玩。 我而家好似嗰啲游乐场冇呢样嘢啊。 有旧式嗰啲咯。系啊， 仲有旧式嘅游乐场， 旧式嘅公共屋邨啊，跟住楼下就会有嘅，有一啲咧仲企喺嗰啲假嘅石山咧，跟住有条好高嘅铁嘅上滑梯上落嚟都仲有嘅， 哦， 系啊， 咁啊嗰啲真系历史遗物啦， 系啊， 嗰啲其实比较好玩，因为咧，我今日想讲就系、是、又系即系讲下即系近呢咁多年嚟咧嗰啲游乐设施嘅一啲转变啦，咁、我哋细个玩嘅时候咧都真系好多唔同款式噶嘛，头先问大人讲嘅千秋啦，其实千秋都好多款噶、 哇，千秋而家好乞人憎噶，唔系俾大人玩噶。 唔系俾大人玩，佢唔系俾大人玩噶。 唔系啊，咁 本身系俾小朋友玩噶嘛。 唔系，咁你上滑梯嗰啲都冇特定话一定俾小朋友玩噶嘛。你擒降架嗰啲， 哦，即系你话嗰、那个、那个位系因为有个兜咁样嘅系嘛？ 以前系木板嚟嘅，我记得玩嗰阵时 系或者系胶 好似嗰啲纸尿片咁样嘛。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开头软胶先嘅，一块软嘅，即系劈落嚟嗰块咧，好似车胎嘅 feel 嗰啲嘅， 系啦，黑色噶嘛， 黑色嘅，跟住之后要你企上去嘅话，只能够单脚企嘅，你双脚企唔到嘅，因为佢软啊嘛。咁跟住而家就变咗就 系 头先问大人讲嗰啲啦， 系一个纸尿片咁样。 哇！我试过好淤啊，我试过坐咗落去咧，跟住之后咧玩下玩下，玩完之后咧乜上翻出嚟啊？ 卡住咗 系啊！我几惊嗰阵时， 几岁啊？ 嗰陣小學，我唔記得幾年班，二年班、三年班，我唔記得咗啦。跟住之後仲有肥啦嘛，開始發福啦嘛，嗰段時間。跟住 咧，呢、這個 因為你 如果真係出唔到嚟咧，你係咪剪爛條鐵？ 铁线诶铁绳咯，咪铁链咯， 我有谂过噶啦， 着住 条片咯，我记得嗰阵时好似系有新闻有讲过嘅，有人都系咁做，跟住最后屘消防员佢 系啊，我都有听过，细个成日有呢啲咁嘅传闻噶， 唔系传闻啦，真系新闻 系咪真噶？我都唔知啊，即系话有小朋友喺嗰个公园咧，诶唔知点样诶棘住咗出唔到嚟，俾消防员救走咗啊， 系会有噶，嗰阵时真系好辛苦，我真系惊噶，嗰阵时仲要系我街童嚟噶嘛，嗰阵时好似夜晚七点几嗰啲嚟嘅。跟住我去嗰个公园呢就比较暗少少嘅嗰个位。跟住就我好驚囉。不过嗌就一定有人听，因为后面就已经系啲唐楼嚟㗎啦。咁嗌就一定有人认嘅，但我就觉得好瘀嘅成件事。 我记得呢你话玩千秋呢都有啲即係我哥，因为我细个会同我哥玩㗎嘛。咁佢成日都会讲啲危言耸听嘅嘢俾我听嘅。咁有一个呢我哋成日去嘅呢就係喺街市，喺街市后面即係贴住街市，平时我婆呢就喺街市买餸啦。咁佢带我哋落去嘅时候呢就会放我哋两个喺街市贴住后面，系啦，就总之等佢买完晒啲餸翻嚟接我哋啦。咁就有两个嘅公园仔咧就黐住，就系、是、有呢啲游乐设施嘅。咁一边咧就比较mile 少少，即系有晒啲箭喺地下，就好似安全啲啦感觉。咁另外一边咧就。淨係得個千秋，咁而嗰個千秋咧就唔係頭先莫莉你講嗰只，即係好似紙尿片咁有個膠兜兜住嘅，佢就係一塊黑色嘅板，咁你可以坐上去啦，亦都可以企上去啦咁樣。咁嗰個設計咧又真係其實俾我哥講完之後，我又有啲驚，之後就唔係好夠膽企喺度玩嘅。 做咩？ 佢話因為多數你企喺度玩咧，嗰個離心感覺會大啲噶嘛。即係我唔知問大人同埋莫莉有冇試過啦，即係企喺千秋度咧，即係會覺得揈得高啲，同埋嗰個力咧可以去得勁啲，揈得遠啲咁噶嘛。咁嗰個設計咧就係佢原來咧佢係有一個草叢喺側邊啦。咁草叢出面咧就已經係馬路嚟噶啦。咁我哥就同我講，佢話：哇，你揈得咁高，你唔驚咩？聽講話咧有個僆仔試過喺度揈下，揈咗出去出面马路俾车车身啦、啊，咁样喎、啊。咁自此之后咧，我就好惊。 我成日听到你阿哥同你讲啲，我都好想笑。 但真系惊噶嘛？ 系会嘅。 系啦，咁嗰个咧就觉得开始听落系，咁、可能嗰啲真系有啲危险性，即系嗰啲设计咧都应该要谂过度过。同、埋有一个咧，我好记得系青衣公园，而家就拆咗啦。嗰阵时系好文明嘅、一条好长嘅上滑梯，系铁嘅，真系热天嘅时候会辣 pat pat 嘅。但佢长到咧，你要行好长条楼梯，我谂行几百级楼梯，先至上到去个顶，然之后上落嚟，咁就唔系好似而家嗰啲一秒上完嗰啲胶滑梯嚟。咁嗰陣時一開嘅時候咧，好多小朋友會即係慕名而去玩嗰條長命滑梯咯。係啊，嗰、那個真係好經典噶。 咁有幾長啊 Sir 嘅時間？ 我諗有十零秒啦，都 係咪？我想問係咪 佢同埋佢係直嘅？ 係咪青衣村定唔知乜鬼嗰度啊？ 佢係青衣公園咯，即係而家仲有青衣公園嘅。 咁、我就唔知啦。但係我就見以前啲公共屋邨就係頭先我所講有好多好高嘅石做一个假山，好高嘅，跟住之后你要擒啲石上去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知道啦，即系同埋有啲懒系山脊嗰啲位，你可以喺上面行过啊咁样嘅，同埋有摇摇板咯，系啊，跟住之后喺上水有一个咧，就系喺个假山上面有摇摇板，跟住永远你一戳上去嘅时候就特别高，望翻落下面嘅时候系好惊噶， 系啊，所以其实咧喺唔同区都揾到好多呢啲嘅游乐设施啦，原来喺香港而家咧都有超过600个呢啲嘅即系游乐设施嘅公园嘅，咁当然有啲咧就系一秒就上完，即系去完等于冇去，完全冇放到电啦。有啲咧就系我哋回忆之中嘅，都仲有一啲保留咗喺度嘅。 有一个嘅游乐设施啦，我唔知道 Kitty有冇记忆，因为喺沙田嘅，咁我都唔知道问大人你有冇听过啦。就系咧喺呢个沙田嘅系咪叫中央公园啊？而图书馆后面嘅，我记得，即系而家戏院对出嗰啲位置。我好记得嗰阵时咧，我妈咧带我去，我就好开心噶，因为点解咧？嗰度有好大架、好大架嘅类似木制嘅海盗船定唔知乜鬼咁样嘅，咁跟住侧边咧全部都系沙池嚟噶，专玩沙噶。但系唔知道由几时开始就拆咗啦，同埋自此之后我亦都。 都唔见香港有啲乜嘢嘅公园啦，係有沙池俾小朋友玩㗎喇、嗯。所以其实我都想知道而家仲有冇一啲係沙池係俾小朋友玩，如果知嘅听众都可以同我哋讲返声。但你知唔知有个咁嘅事啊？ 我唔知道沙田中央公 园。我细个嗰时好大架㗎，觉得木造嘅。 但我知道呢、這个公园有特别嘅地方呢，就係、是、嗰个设计师呢，佢特登加咗少少好似炮台，即係如果你有去过沙田中央公园啦，佢、有啲炮台，即係有啲历史嘅嘢就加咗入去公园嗰度。咁、其实好似莫莉莉咁讲，头先就话、公园都唔系只系俾小朋友㗎嘛，即係你一家大细去嘅时候、都可以有其他嘅人都有一啲嘅乐趣喺度㗎嘛。咁、就有呢个嘅设计囉。 仲有一个观赏添㗎，即係譬如有金鱼啊，好多金鱼喺嗰度附近呢，跟住小嗰啲咁咩小桥流水咁样㗎，我唔知你知唔知道。跟住之后啲人就喺度成日喂金鱼。 我知道呢沙呢喺屯門呢而家新开咗年零两年啦，都有一个嘅。嗰、个呢都堪称系最近香港算系比较出色嘅一个游乐设施嘅一个公园嚟嘅。咁应该我哋十点半钟新闻返嚟啦，可以同大家讲下加咗啲咩落去，等啲小朋友可以得到多方面嘅发展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过去14日57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中，有 23%， 即是135宗属于本地感染，当中超过一半涉及酒吧等的处所，包括部分曾经到中环区的酒吧、尖沙咀和湾仔酒吧，都有顾客和表演乐队群组爆发。他说部分出现第二和第三代的传播，包括一名40日大的 BB。 卫生防护中心调查显示，有关的 BB 被一名曾经到中区酒吧的确诊患者感染，认为酒吧处所是高风险地区，因此决定要求本港酒吧和酒馆餐饮业务场所内的吧台和售卖让人在处所享用酒类的会所范围都必须关闭，明天下午6点起生效，为期14日。香港酒吧业协会副主席钱俊永说，反对政府要求明晚6点起所有酒吧和酒馆需要关闭14日，认为政府做法不公。钱俊永说，当局措施目的是要让市民减少聚集而降低传播风险，质疑为什么只是关闭酒吧和酒馆而不是关闭全港的大小食肆，批评政府是针对卖酒场所，要求政府尽快安排地方强制隔离所有的入境人士，而不是向各行各业开刀逃避问题。他同时要求政府尽快作出第二轮纾困措施，包括赔偿酒吧员工八成的薪金和酒吧的全部租金损失。如果政府最后没有任何补偿的话，酒吧业协会将会追究到底，不排除有任何的抗争行动。本港新增3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802宗。新增患者中7人没有外游记录，包括2名的美容师，当中1人在铜锣湾 New Beauty 美容院工作，另1人在旺角工作，和早前确诊任职同一个美容集团的尖沙咀分店的职员曾经一起吃饭和滑水，相信是因此而受到感染。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呼吁，在非常时刻应该保持社交距离，任何一些有比较亲密接触和陌生人有接触的活动应该尽量避免。被问到是不是会呼吁市民暂时不要去美容院，张竹君形容美容院并非是必须要去的地方。欧洲累计增至超过50万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超过全球总数一半。西班牙政府说，当地死亡病例突破1万，单日新增950人创新高，累计超过11万人确诊。卫生部说，新感染率和死亡率持续呈下跌趋势，有官员早前亦都表现乐观，认为国家似乎已经走过疫情高峰期。

四月二号晚星期四晚嘅敏感时刻嘅直播室有莫莉同 Kitty， 电话旁边有敏大人。 系， 系，系敏大人。 系 系， 咁我哋头先咧就讲紧呢个即系儿童节，咁啊讲到落去呢一个游乐设施嗰度啦。我想问下你哋两个咧，细个多唔多去玩呢一啲嘅游乐设施，去上下滑梯啊、打千秋啊，系咪成日都会去做嘅咧？ 系噶，成日都做噶。 咁你最成日去做系做咩？问大人。 啊，我啲千秋都打得几高嘅，好似阿 Kitty。因为我冇阿 Kitty 阿哥凶我嘛，跟住同埋咧，我有嗰啲叫咩 monkey bar， 即系 降架， 我好劲噶，我可以喺即系倒吊啊，即系好似蝙蝠侠咁样啊，咁样瞓觉啊，咁跟住仲可以打个关斗落翻嚟嘅， 咁好犀利喎！我细个好惊噶，我有少少畏高啊， 吓，你揈千秋又冇事， 揈千秋冇事，但系擒降架我又有啲惊， 上滑梯你话几百。吸楼梯嗰都 上滑梯又唔惊，降架系有啲唔知噶，你小朋友好难解释噶嘛，系啊，真系。但系你哋有冇喺试过喺呢啲游乐场度识到 friend 啊？ 好多 friend 噶， 但系本身系唔识嘅，净系喺游乐场度见嘅啫。 系啊，跟住之后就会约定第二日四点钟喺度再见嗰啲嚟噶，跟住之后就变咗同堂。即系我意思，当然我哋玩嗰啲啦，讲紧系啊，就系咁咯。同埋跟住之后就变咗单车友噶，我记得有段时间，系啊，即系就喺公园度结识玩上滑梯，玩下玩下开始闷。 仲有冇见啊？你哋 冇 喎， 其中有一个。是啦，但其中有一个呢，因为由细玩到大嘅，咁就唔系公园认识嘅，就而家都仲有 keep 住联络囉。是啊，亦都系我平时系玩去公园玩嘅其中一个玩伴啊，上滑梯嗰啲单车友啊咩都好啦，咁佢都有份嘅咁样。 因为呢其实啲学者都有话啦，啲小朋友喺呢啲游乐场嗰度去学到嘅一啲社交嘅能力呢，即系可能比喺学校学到嘅又系另一种嚟嘅。甚至可以系可以带到返去学校去应用都唔定，即系佢喺出面玩，即系识朋友嗰种嘅技能咁样带到翻去学校，可能佢又会即系我唔知开朗啲啊，或者主动啲啊，同人哋去沟通啊咁样样啦。我都记得嗰阵时咧，都几开心嘅。如果识到一啲啱玩嘅朋友，即系你去，即系我当我哋四点钟去嗰度游乐场玩，其实可能三个字，我婆买完送噶啦嘛。咁你日日撞到嘅人都未必同噶嘛。咁你撞到一啲好 friend， 即系突然之间好似几啱 channel， 即系一齐玩个氹氹转嗰个速度系。几啱你嘅河车嘅，咁你就会觉得，哎呀，我好想继续同佢玩多阵啊，咁样即系会识到呢啲咁嘅朋友。但系当然啦，你就会即系阿婆嚟到嘅时候就依依不舍就啊走啦，希望下次再见翻你啦，咁样嗰啲噶嘛。 系，我记得咧，我咧开始咧跟住啲游嗰啲游乐设施有转变到嘅，即系原本有好多都系铁啊嗰啲做噶嘛，辣肉啊嗰啲啦， 辣肉同埋玩完之后只手有阵瘦生锈嗰啲味噶嘛， 系啊系啊，腥腥地。 系啊， 系啊，跟住之后咧，佢就开始就拆晒，佢会改，逐步改建嘅，跟住改建到咧，地下咧就会有嗰啲胶啊，系啡黑色嗰啲胶垫咧，一格格正方形嗰啲，跟住而啲玩嗰啲上滑梯都拆晒变晒胶咧，跟住就又可以擒上上面，又可以玩嗰啲过三关俾你转下嗰啲咧，跟住之后咧有段时间咧到中学啦嗰阵时开始，跟住就会好中意成班就坐咗喺嗰个架上面啊。即係嗰個叫咩上滑梯中間又咪得俾你玩咁樣嘅，有得坐噶嘛上面就坐咗喺上面，跟住就成班傾偈咁樣咯。 係變曬膠咧，其實都幾冇 feel 噶。即係我覺得細路仔都會覺得係鋼啊，或者一啲繩索啊嗰啲咧，即係會比較刺激啲，同埋即係有啲觸感多啲噶嘛。 係啊。 咁我想講咧，呢一個遊樂場嘅諗法咧，其實喺好耐之前咧，原來係源自於德。国嘅一间学校嘅，即系就话想咧，俾啲小朋友透过游乐场咧，去发展一个公平、玩乐同埋良好礼仪嘅一个谂法。咁啊，系德国嗰阵时咧，就系有一间学校所属嘅游乐场去开始谂先嘅。咁但系咧，实际上第一个提供呢个有公共性可以自由出入嘅游乐场咧，就系去到1859年咧，喺呢个英国嘅曼彻斯特嘅公园之中。咁跟住慢慢咧，好多其他嘅国家都。 採取咗呢一個遊樂區啦，成為咗一個幾常設嘅一個嘅地方，去俾小朋友去到玩嘅。咁好啦，去到香港咧，又係點樣發展嘅咧？佢話二十世紀初嘅時候咧，因為香港經濟蕭條啊，咁呢個社會福利咧就未完善。咁我相信嗰陣時我就應該係未出世嘅。咁佢就話咧，好多 未投胎啊， 係啦。佢話好多冇人看管嘅孩童咧，就會喺街上嬉戲，即係可能即係揾朝唔得晚 啦。我呢啲啊。 我唔知啦，咁佢话咧就沦为同党啦， 咁佢话咁我未知去到同党玩嗰啲就有， 造成咗呢个社会问题啊，咁所以咧政府就喺1929年，应该我哋三个都未出世嘅，就开始喺社区咧兴建咗首批嘅游乐场，即系喺香港啦，系啦，咁就等嗰啲儿童咧可以有啲嘢玩下，消磨下时间，就唔好三五成群咁样咧走出去唔知为乜啦，系啦，咁咧去到1950年代起咧，香港政府咧就兴建大量的公屋啦、公共房屋啦，因为人口膨胀嘛，咁所以除了公园之外咧，屋邨亦都兴建埋一啲即系多啲系俾儿童去玩嘅游乐设施啦，即系可能你会见到有啲重重嘅铁架啊，跟住我见到一张旧相咧，我就印象之中冇见过啦，唔知道敏大人你有冇印象咧？因为我估我呢都系同我差唔多嘅啫，你应该冇见过，就喺呢个尖沙咀海旁嗰度咧，咪有一个即系尖东啊嗰个位置，咪有一个好似喷水池嗰度咁样嘅，咁我睇到幅相咧喺嗰个位置以前咧。并不是一个喷水池嚟嘅，而是一个游乐设施，是一个架嚟嘅，好似半圆形嘅架咁样，俾啲小朋友去擒。 哦，系啊， 系咪啊？你有冇经历过呢个年代？佢话系1980年代嘅， 1980，但我冇去排过嗰度。 你应该差 唔多，我冇印象我排过，但我有印象有一个 圆形嘅钢架， 圆形嘅俾人爬嘅，系啊， 系啦，原来嗰阵时咧喺嗰度有一个呢啲假嘅，俾啲小朋友玩啦。咁佢又话除咗千秋啊、滑梯啊呢啲嘅游乐设施之外咧，慢慢后期咧就多咗一啲咧叫做游戏雕塑啊。咁就系你望落去咧，佢一嚿嘢咁，咁佢又唔 exactly 系即系一条滑梯咁嘅形状，但系你又好似可以走埋去玩咁样噶，都几多呢啲。而我亦都觉得游乐场一个几有趣嘅地方咧，就系、是。咦，原來可以咁玩嘅，即係你細個去到嘅時候咧，突然之間有個人玩緊你平時玩嗰條滑梯，哦，原來可以咁瀡噶， 掉翻轉去瀡咁樣啊，坐低嘅時候， 呢個好危險嘅，係 啊， 唔係，哦，係啦，咁呢 意思會有人咁樣玩， 係啦，但係我講緊個雕塑咧，就係佢可能一嚿嘢喺度嘅啫，咁其實你細個可能以為，哦，係咪就咁捐入去嘅咋咁樣，咁原來有啲人咧係可以唔知點樣去喺上面擒過去玩啊，或者下面攝咗入去啊咁樣，咁原來咧嗰個陣時即係1970年代左右咧，就好多一啲欧美嘅艺术家同埋设计家咧，就将呢啲雕塑同埋游乐设施咧，就 merge 埋咗一齐，就合拼咗啦。咁所以咧，望落去咧，又啊，你见到佢好似系滑梯，但系又好似唔系滑梯咁嘅样咯。 哦，咁我终于明白啦，点解会头先我成日不停喺度讲话，我好怀念嘅就系一个假嘅石山，跟中间又有条隧道穿出去啦，跟住上面又有得喺度爬嚟爬去啦，跟住有时我睇弯又去摇摇板玩，原来就系咁噶。 佢话1969年嗰张。相咧見到咧，呢個係好出名嘅，就係、是、石梨遊樂場咯。就話嗰個係比較早期融合咗一個叫做雕塑嘅遊樂場喺裏面嘅。你見到其實好似好多個圓形嘅滾筒咁樣擺埋咗一齊，咁啊好似即係你俾倉鼠玩嗰啲玩具咁樣咧。咁都有係啦，有啲就圓形啦，有啲就半圓形啦，咁就擺咗喺度。其實你佢冇 exactly 話俾你聽，應該係點樣玩，即係由左。邊入去又邊出翻嚟一定係點？咁總之佢就擺喺度，即係你埋去影相打卡又得，即係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啦。但係嗰陣時咧，啲小朋友就會自己諗唔同嘅方法去玩咯。所以呢個遊樂場都係幾標誌性嘅。咁啊，頭先我咧有提到啦，啊有冇一啲新啲嘅，或者有啲沙、有啲水有唔同觸感嘅咧？咁有嘅，我哋聽首歌翻嚟咧，講下近年一個比較有代表性嘅遊樂場啊。 逐个字，逐个字，逐个认识。唐诗店，上次红，再次奇迹。看懂了，然后寻觅，寻觅另一种价值。

但你去都覺得悶啊。佢話因為咧覺得好冇吸引力啊，一來就可能空間佢已經覺得唔係好夠啊。其實可能有丁氏咁大個嘅遊樂場，即係得幾樣嘢咁樣。再加上咧就係佢家長就話冇乜。一啲具有感官刺激嘅游乐， 梗系啦！你谂下个再一次讲个千秋，变咗做嗰个咩啊？纸尿片啊，系咪？ 嘅胶兜， 唔系啊！有边啲人玩到啊？ 系啦，即系其实摸落去都觉得，即系啲触感啊，全部变晒胶咧都唔好。咁我想问下问大人，即系作为家长咧，即系你譬如诶带啲小朋友去玩啊游乐嘅时候，你会唔会都好 concern？ 即系呢一啲嘅游乐设施会唔会俾到一啲灵感啊，或者刺激佢咧？即好似你寻日夹我哋嗰部夹公仔机，你一下夹到就话，诶，冇乜挑战性喎，咁样你就会觉得好冇趣咧。 教松我夹佢啦，搵凡仔。 咁不过，但系其实呢啲游乐场，我觉得系充满危机噶。 嗯， 即譬如你打千秋嗰度咧， 嗯， 咁你就喺度揈啫，阿 Kitty 喺度揈得好高啫，你阿哥啊吓吓你咁样啦。但系咧，有时啲甩绳马骝嗰啲小朋友行过咧，你系其实控制唔到你只脚踢到几远噶。 嗯， 咁嗰个小朋友咧喺你即系揈向后边嘅时候，佢觉得啊冇乜危险，咁佢就行向你前边啦。 嗯， 到你揈向前边嘅时候，其实佢就啱啱系正你前边啦呢啲咧。咁所以咧去呢啲地方嘅时候，我好即系以前带我女去咧，我都好惊嘅，打醒十二分精神 嘅。嗯，呢、這个我婆都好惊，系啊，即系带我去玩嘅时候，好惊人哋揈到你啊，或者撞到你咁、样嘛。 啊，你拱千秋嗰个人啦，有啲即系有啲人识自己揈啦。 嗯嗯。 吓、啊，即系个千秋即系自己用知唔知咩 momentum 去揈啦、 啊，用条腰力 得噶嘛， 系、 要发力噶嘛。 嗯 咁、但係有啲就係家長擁啊咁樣囉。咁、其實個家長都危險嘅，咪向後嗰陣。 即係個女揈返嚟嘅時候你要接得搵佢係咪， 都係危險㗎，係 啊。好多家長同阿敏大人都一樣，甚至有啲心理學家都咁講，就話啊怕呢小朋友譬如細個嘅時候玩呢啲嘢受傷。一旦譬如我當喺馬騮架度跌咗落嚟咁啦，就會因為咁呢就自此畏高啦咁啊！咁但原來咧又有另外一啲研究咧就證明係相反，所以其實咧就而家都冇話一定係點樣講法，即係兩邊都有 講。識大㗎嘛，成日都話。 另外一個咧就點講？另外一個就話，如果人咧喺九歲之前曾經由高處墮下咧，後來將會畏高嘅機率咧反而就更低，即係亦都有啲咁樣嘅研究嘅。咁所以就話，到底係個風險應該係點樣去評估啊，或者點樣設計咧？咁甚至有啲調查。都試過話咧，有一啲叫做相對安全嘅遊樂設施啦，即係譬如下面鋪曬軟墊啊，跟住嗰啲垂滑梯好短，好唔斜嘅，好平嘅咁樣啦。咁但係反而咧，亦都話可能咧冇降低到嗰啲玩家嘅受傷嘅危險嘅喎，就 是、 可能嗰啲人咧低估咗，即係覺得好安全啊，點玩都得啦咁樣，咁就好反而就容易受傷咗啦。即係亦都有咁樣嘅講法，即係如果你話冇乜保護。设施即系眼见，咁、可能就好似问大人咁，就会啊每样嘢都小心啲，或者、你睇住撞到啊咁样，咁、就会反而即系 alert 啲啦，每一样嘢。咁啊头先咧提到一个叫做多啲触感嘅游乐设施咧，就系、喺屯门嘅。咁、呢个咧都算系近年喺香港比较出色嘅一个有心思嘅游乐场，因为好多原来我哋见到啲游乐场当佢即系分几部分好啦，一边氹氹转，一边就垂滑梯。咁但系原来嗰啲咧，其实都系组装，即系买翻嚟，即系上网见到 catalog 咁，跟住买翻嚟就冚落去。咁、其实系冇关联，亦都冇乜特别意义嘅，即 系 纯粹就买咗摆喺度，啱位就俾你玩咁样啦。咁但系呢一个咧，佢就话嗰啲设计师咧系真系融入咗好多概念落去嘅，有七个主题嘅，有沙啦，有水啦，有音乐啦，有地形等等啦。咁、我见到咧嗰一条片咧，佢揾咗几个小朋友去试玩咧，佢哋都非常之满意。咁有系啦，有小朋友去之前就话你觉得游乐场系点啊？咪都系垂滑梯嗰啲咯，都系千秋咯咁样。咁去到玩完之后咧，你觉得点啊？我觉得几好玩喎、有五粒星我俾五粒星。好搞笑， 好老成啊！ 系啲小朋友好搞笑，即系咁。你最中意边个？我最中意有沙嗰度，有沙嗰度几好玩。即系其实好多嘢、因为之前咧曾经试过话，有个公园想起有啲沙嘅， 有菌。 系啦，有啲人就话啊，点样太污糟、太邋遢，就反对咗。咁但系呢一个咧，佢就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嘢玩，玩水、你谂下，即系可能系。 噴泉咁少少，有啲水可以撥下，啲小朋友係勁開心㗎喎。咁、另外有啲音樂嘅呢就係、好似啲銅片咁樣，咁你就去玩就有得發聲啊咁樣，甚至有啲係好似即係你喺一邊講嘢，另外一邊又可以聽到嘅咁。我覺得呢啲係都幾進步嘅一個遊樂設施囉。 呢啲先係人玩㗎嘛。 有與時並進的感覺咯，同埋有啲地形嘅咧，就係、譬如喺個地嗰度，即係佢唔係平地，有啲好似山丘咁樣。咁原來嗰、那個建築師就話，有時咧我哋可能係高估咗小朋友要嘅嘢，其實一啲好簡單嘅嘢咧。佢哋已經覺得好好玩，同埋佢哋自己就加入咗啲想像落去、可能我哋大人望到，咁、嗰個地唔平啫嘛，拱起咗少少啫嘛。但啲小朋友咧，就即係企上去已經覺得好似好唔同噶啦、個感覺咁樣咯。所以呢個喺屯門嘅遊樂場咧，都係幾突破嘅喺香港嚟講算係。 係，但係而家呢個時勢就應該唔好去遊樂場玩住啦。 而家就不能夠啦。 係 啊，聽完我哋講完就當玩過啦，遲啲先再過去玩啦。 係啊，遲啲啦，咁啊睇下大家。真係去放電嘅時候，即係屈咗喺屋企咁耐，咁可能都去玩下呢啲即係户外嘅活動都係幾好嘅、我覺得。咁同埋好多因為頭先有提到啦，喺香港有超過600個呢啲嘅遊樂設施噶嘛。咁、我都希望啲人會多啲愛惜咯。有時咧，你見到佢哋全部俾啲嘢封住咗啊，或者叫做維修緊咧，可能幾個月嘅仙秋都唔玩得嘅咁，咁就真係嘥曬啦。 係啊，真係要愛惜㗎，即係大人又唔好攞嚟曬衫。晒皮啊， 晒咸鱼啊，全部冚住晒， 吊住晒咸鱼啊，啲果皮啊嗰啲啊， 系啊， 咁啊，今日咧即系星期四啦，一阵间都会有朋友圈同埋女汉子嘅，今日咧问大人 ，thank you 晒， 唔该问大人 ，thank you， 好，听日再倾过啦， 拜拜， 先听十一点钟新闻。 泰国政府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宣布从今个星期五起，每日晚上十点到第二日凌晨四点实施宵禁。除了运输医疗物资、接送受检疫人士、医护人员和病人等的特定人员获豁免之外，违反宵禁令最高可以被判处两年监禁。另外，副总理话会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中提出历时六个月的经济措施，协助受疫情影响的民众。当地连续六日新增过百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1800宗，死亡病例累计15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1326点，升3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516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7.98， 瑞士法郎 0.973， 澳元 0.605， 加元 1.414， 新西兰元 0.59， 人民币 7.09， 英镑对美元 1.237， 欧元对美元 1.08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605.71 美元，卖出 1607.34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张信用卡又碌爆咗，唔通要借钱买？ 中谷冇必要就唔好买，梗系唔好借。 广告话全程唔使现身，贷款仲即批即过数、等我都借先。 中局借钱广告多圈套，梗系唔好借。 卡数无得再拖，唯有借钱嚟还啦。 中局债冚债点还得晒，梗系唔好借。我哋中局兄弟讲咁多，都系想提你，冇必要又还唔起，梗系唔好借。 我系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磨莉 敏感时刻。 我 man 你都 man， 有事唔使惊，有种女汉子崔洁彤。 好，咁就有种女汉子咧 ，Kitty 继续嚟到上水嘅乡土学社咧，揾阿小孔教我做农夫嘅。Hello， 小孔， 你好，你好，你好。 系啦，嗱，上个礼拜咧就系啦，介绍咗小孔本身咧就曾经做过呢个空少嘅，但因为有一颗爱慕农之心咧，就转咗做一个农夫。初初都系玩下，即系 爱好啊。 系啦，即系都系想即系体验下，或者觉得即系自己对食物有要求，种啲好嘢俾自己食。点样知咧就做咗一个全职嘅农夫啦。 嗯，冇错冇错。 咁啊，都分享咗一啲嘅困难啦，即系譬如一啲天气啊，喺香港，譬如冇乜经费底下，咁所种嘅农作物咧，亦都即系有啲限制啦。系啦，咁上个礼拜咧就讲到，今次咧小孔就会带我落田去，即系试下呢个嘅活动嘅。咁我想问下小孔，落田嘅装束应该系点样咧？ 当然。有个水鞋啦，如果怕湿的话，咁跟住另外就长袖衫咯，有啲农夫就会穿一啲恤衫，咁但系我就都免疫噶啦，系啦，咁如果想， 因为我坐咗一阵已经好多蚊咬了， 怕被蚊咬咧就通常都系 cover 住自己啦，你见可能有啲手袖啊、手套啊咁样 OK 噶啦，即系轻便就 OK 啦。 有冇搽防晒啊？ 我就冇嘅，系啦，但系戴帽啦，系啦，戴帽就唔会。咁黑咯， 因为你唔讲咧，我又唔觉得你真系好似一个农夫喎。即系平时农夫，我会觉得佢可能系劲钢条身形啦，跟住黑黑实实啦。咁但系你系文弱书生嚟嘅， 我系得只手黑咯，跟住 少少都唔系好黑啦。呢个晒一日都有呢个效果啦。 跟住又好快又白翻啦，系啦，我呢啲未。 其实你系咪耕一日唞三日嗰啲嚟？ 好，都话我系懒噶啦，所以 咁落田就需要即系戴帽啦。咁啊，工具上次有讲过你。就唔用锄头嘅，因为就想即系保护翻啲地下嘅一啲生物， 所以随身一把刀、水鞋、一顶帽、手套，咁就可以 let's go。 OK， 咁我哋今日咧就会做呢一个嘅茄子，系啦。其实茄子系几时要落种子或者落苗 嘅咧？夏天嘅作物咧，我哋通常都是农历新年之后就可以开始叫做立春啦。两个礼拜之后，即系农历新年正月初一，两个礼拜之后就立春，咁即系春天嚟啦，咁就可以开始落种子啦。 咁而家咪落咗啦，即系。 系啊，落咗噶啦，咁就有一啲已经喺个地下度发萌芽咗，已经发咗一棵细细嘅茄子。咁快嗰啲农夫咧，我哋嗰啲就好慢啦。快嗰啲其实已经有一棵，可能系我哋有一棵零零舍舍咧，就系膝头哥。咁高咁樣，其他都係苗仔咯，我哋叫做一隻手掌咁大。 咁有冇得解釋點解同時間落種，但係有一棵會快啲同埋快，即係高啲咁咧？ 有嘅，嗰棵咧係自然喺個大自然去上年嗰個茄子漲到冇收成啦，跟住我哋即係我意思係冇收到嗰棵茄子嗰個瓜，即係個茄子個果實，佢就自己枯咗，漲到漲卜卜咁樣，咁入邊嗰啲。種子咧就會好 ready， 咁就落咗個泥土啦。咁下年呢個時候咧，咁佢覺得啊係時候啦，就會長咗一棵茄子出嚟。所以特別零零舍舍，陣間你會睇到一棵咧係膝頭哥咁高咧，係唔係農夫種嘅？ 哦，就係、是、佢上年嘅生命延續落嚟。係 啦，咁我哋咪做少啲嘢咯。 係、哦、 啊， 咁係意外收穫嚟。 意外嚟嘅，意外嚟嘅呢個。 咁呢一種嘅農作物。種出嚟會唔會特別甜或者大啲？因為佢有上一年嘅生命所眷顧。 係，我自己嗰個諗法係相信有嘅，真係。因為我哋有陣時會自己留種啦，咁呢個都係關乎於點解中意種嘢嘅人就會發現啊，種子其實都幾貴嘅。貴加農夫就唔覺得貴，十蚊一包嘅啫。但係當你生產起上嚟，其實都幾乸利。咁呢個世界你見好多基因改造嘅種子啦，其實係被控制嘅。咁所以盡量都係自己留種啦。咁種子其實係會有個記憶嘅，個記憶係記住咗華山、香港、上水呢塊土地泥土嗰個氣候啦，同埋佢適應咗喺呢度嘅話咧，佢就會即係等於你突然間去移民，你去到第二個國家，你會唔適應。 譬如你去到你是本身在香港一个很湿润的环境，去到可能俄罗斯或者日本先算啦，咁去冬天你是适应到咁啊，第一二第二年，但是你慢慢慢慢会适应的，就不会有湿啦，或者不会有成日话啊好湿啊香港，咁香港是很湿噶嘛，咁如果我哋买种子是而家有些种子是纽西兰嚟嘅，即系我哋问翻种子铺嗰度， 你话茄子的种子啊， 系好多好多唔同嘅品种，即系世界各地啦，英国啊、澳洲咁样，咁尤其是你喺澳洲咁南北半球都倒翻转噶嘛，系啦，咁所以理论上佢会唔适应你呢块土地咯，咁所以我哋留种。通常都會啦，但係會經過咗，譬如喺外地買翻嚟嗰啲，我哋都會好似啱啱講嗰個 番茄仔， 係啦。咁嗰個番茄仔咧，我哋就係有一個農友佢自己喺意大利嗰度攞翻嚟，跟住我哋就見到 唔係呢一排嘅，係之前嘅， 唔係係啦，放心，係啦，一年前嘅，係啦，兩年到啦，其實經歷咗一年喺呢度生咗一個季度，即係兩個冬天。 即係你都要預咗俾一兩年時間佢適應香港嘅天氣，即係如果你要種一啲外國嘅品種，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喺一個表現上面，佢會冇咁多病害啦，或者會，所以出嚟嘅茄子回答翻你個頭先個問題就係、是、理論上咧係會好食啲嘅，係、啦，即係至少你會安心啊，佢會發芽啦，首先會成長啦，跟住出嚟佢會扎根咗喺你塊土地，之後佢就會啲仔仔女女都會好開心啦。 咁你其實喺香港多唔多話引入外國嘅種子嚟到種嘅咧？ 當然多啦，全世界都係，因為而家你飛機咁方便，咁同埋 咁係即係因為人哋地方可能某一個地方種嗰樣嘢係特別叻嘅， 並不是啦，係因為其實香港嘅農夫老一代嗰啲，即係啱啱上一次都有提過啲同啲有經驗嘅農夫去學習啦，咁其實佢哋係會有啲自留種，有我哋有一個叫做荷塘芥蘭，荷係荷花嘅荷，水塘嘅塘。咁佢個名嚟嘅啫，係大好粗心嘅一啲芥蘭嚟嘅。佢由七幾年留到而家嗰啲種子，嘅意思係每年留啦，當然唔係七幾年嘅時候隔咗三十年而家都仲咁得，因為種子有期限嘅，係啦，即係你生 BB 佢都會快高長大啦，係。所以佢哋其實老一輩嘅老農夫，佢哋種菜係好嗰啲手藝係好勁，係咁亦都我哋有一隻種子就係、是，我覺得其實。聽完都冇管動，七幾年每年留，即係佢留到三十年嘅種子。如果佢老死咗，冇我哋存在咧，咁嗰個荷塘種子喺華山呢個記憶就 絕種啦， 係啦。咁我哋就好似孭住，好似承傳緊一啲 承傳緊荷塘芥蘭嘅生命。 冇錯，即係係咯。咁所以呢啲種子係好珍貴咯。咁 邊度可以揾到呢個荷塘芥蘭嚟食咧？ 我哋而家。有啦，即系水尾啦，又系冬季，所以即系嗰个问题系上一代嗰啲农夫已经开始，佢哋都唔老啦，即系唔会全职耕种啦，半都退休啦，佢哋即系有嗰啲都系仲系喺度过下日神，继续种嘢。咁所以如果冇咗呢批农夫嘅话，其实冇人留种咯，冇人留种嘅时候，亦都系因为而家全石全球化啦，咁变咗好多农场一定会同埋留种好麻烦。是啦，是一個比不是很麻煩，即對於我來說我覺得挺好玩的。你說麻煩都是少少，因為你又要曬乾去啊，跟住篩下啲嗰啲環啲枝啊，嗰啲乾燥嘅嘢，咁先留到一個種子。咁但係對於一個生產型嘅農夫嚟講咧，這個可能花咗你一個鐘。 但好重要喎、你直頭係留住成個品種嘅血脈喎、 係啦，同埋你會知道哦，呢、這個係純種嘅，係啦。 咁有冇得研發一啲新嘅品種嘅咧？即係譬如可能呢樣加嗰樣，即係自己去 mix and match 下，就發現，咦？呢、這個秋天嘅芥蘭好好食喎。 咁我哋係留咗一。我今年就係想種菜心啦，又係上次又話即係香港人中意食菜心啊嘛。 但你話其實菜心係冬天嘅蔬菜嚟啊， 係。咁跟住我哋就嘗試留種啦。跟住但係佢同一個 family 咧，其實有白菜啦、小唐菜啦，你當呢三樣先啦。咁佢好容易雜交。咁我哋就同一時間有芥菜都係同一個 family。 同一時間留咗芥菜啦、小唐菜、白菜同埋菜心咁樣，唔識啊嘛嗰陣時，跟住就變咗個可能，跟住啲客咧就同我哋講翻，哦有個街市係會有呢只種嗰個叫白菜心咁樣。 白菜心， 即系 mix 咗白菜，系、哦、好大棵嘅菜心。 系，所以食到新品种嘅菜就都好， 食到白菜味嘅菜心。 即系都多谢农夫你哋呢啲诶研发嘅精神咯，系咪？ 系啊，但系有啲朋友会惊嘅，即系啊会唔会系咩嚟噶？或者有啲人会即系 picky 啲，即系好刁钻嘅。诶，你唔应该，因为菜心应该系纯种就系菜心，嗯、或者诶佢、可能经过少少种子公司嗰啲杂交或者配种，唔系。好嘅嘢嚟嘅，唔應該咁樣留喎，咁樣。 其實係唔係咧？即係叫做咁樣雜交咗嗰啲品種，係咪代表唔好咧？ 其實我就好似上次咁講嘅，即係靠感覺咯，即係靠相信個大自然。即係以前都冇香蕉咁，但係當然都係講緊100年啫，我哋人嘅壽命。咁你種子可能以前冇香蕉，講緊可能係幾千萬年前。咁所以你只不過係喺地球上生存100歲啫嘛，就當你100歲命都重要。咁咪等喺你有新之年去經歷佢種子，你留嘅種子慢慢嘅變化咯，係、咯。 我想問小孔咧，其實我就打邊爐就好中意食冰菜嘅，咁但係冰菜呢樣嘢咧， 我都唔知咩嚟嘅冰菜 嚇、啊，你唔知係咩嚟？ 我食過就冇味咯。 啊，佢其實係鹹噶喎，上面好似有啲 crystal 狀嘅嘢喺度結晶體咁啊，但係都係近呢幾年先至叫做多，即係可能我細個嘅時候都唔見有呢一種菜式。咁呢啲係咪又係農夫可能研發出嚟，定係？點樣嘅咧？即係點解無啦啦多咗種咁嘅菜出嚟嘅？ 都好多謝呢啲人嘅，即係你譬如 kale 羽衣甘藍咩 super food 啊嘛，超級食物 係咪都係近呢幾年先有？ 係啊，我哋咪可以買貴啲咯。但係識種嘢嗰啲，我哋成日都講笑，咪即係西蘭花嘅科，即係當然你西蘭花去到收到個西蘭花，佢收得一個好大。割咗就嗰啲，其實你想象下一棵嘢有好多葉，正傍住個西蘭花球。咁、其實嗰啲葉 ，kale 羽衣甘藍嘅葉就好似西蘭花嗰啲葉嘅。咁當然你收 咁佢傍住嗰個係咩啊？ 嗰啲葉就係西蘭花嘅葉咯。係啊，但係當然佢會好老啦，因為你食嗰嫩就係西蘭花個花嗰個球啊嘛。 即其實呢一種嘅菜就不嬲都有噶啦，不過佢就唔係即係。嗰、那個菜嘅最尾嗰一部分嚟， 你都唔會想走去食個魚金腩咁樣當菜心因為唔甜唔嫩， 冇鞋濕濕咁樣噶嘛。但我見而家啲人都會做沙律或者， 如果自己仲係冇咁鞋嘅，係啊， 我成日形容佢係百傑布嘅口感咯，即係好似刮嘴咁樣。但係而家就我見啲人都會誒嚟榨汁啊咁樣。 係啦係啦，老啊嘛，因為咁咪可以我哋榨汁。咁所以我哋賣嘅時候，賣俾啲客人嘅時候，我哋都會話啊你係我哋榨汁啊，定係沙律咯？咁如果你沙律嘅話，咪收嫩啲咯，即係手掌咁大塊就嫩咯。咁你即係一隻手臂咁長嘅，咁咪我哋榨汁咁樣。 其實今日嚟到咧，即係我啦，咁啊仲有監製啦，同埋有攝影哥哥啦，咁啊一路行嘅時候咧，都被小孔同埋佢啲拍檔嘅農作物咧係感動咗嘅，即係會覺得哇，有呢個咁靚， 係 有椰菜喎，有番茄喎，有生菜喎，又種得好靚啦，即係望落去就覺得好新鮮啦咁樣嘅。咁我想問多唔多城市人會走嚟你哋呢一個地方去做一啲假日農夫？咁係點樣？可以嚟呢度玩嘅咧？ 我哋呢度咧就系、叫做养住呢块土地啦。咁我哋叫个 concept 就系养地人啦，嗰啲人养呢块土地嘅人。咁就嗰阵时佢哋初头成立嘅时候就系希望，因为大家都系上咗个耕种班啦，喺马宝宝社区农场嗰度。咁、就系、是都系信念系一样嘅，就系、是。做永續農法，即係回收廚餘，跟住做堆肥，就係、是、減少嗰啲肥料買入嚟嘅。咁所以但係而家嗰邊就冇耕種班啦。咁所以而家都係朋友搭朋友，跟住如果佢想種嘅，我同郭明就帶住，因為通常佢哋都冇上過耕種班。咁我哋就當佢幫我哋去落田，跟住就佢又俾養地錢啦，即係一齊去供養，譬如啲建設啊。嗰隻狗啊，兩隻狗啦，之前而家有一隻狗，咁呢啲基建就係用嗰個養地錢去一齊夾份去養住呢塊土地，即係包括 養狗啦，咁樣咁我哋新而家加入嗰啲就係我同阿Godwin兩個去帶住佢哋哦，去種下咁樣咯。 哦，即係佢哋就唔會有屬於自己嘅一個角落噶啦。 都有嘅，有嘅，有自己一塊田仔咁樣咯。 但係主要都係你哋幫手種下睇住，咁佢間唔時嚟。 我哋去幫手淋下水咯，跟住慢慢慢慢，佢哋自己就會自己種噶啦。系啦，系啦，即系可以系咁样去呢个形式，因为地就一定有啊，咁咪唔好嘥咯，一齐去共享去。 系，但系呢个地方唔算好大啫，系嘛？ 好大都 即系仲有仲有发展 嘅 空间嘅， 即系农夫可能处理到用呢个方法，我哋呢度 total 30,000尺啦，咁你当农夫做生产嘅，我哋就系每人10,000尺，咁都仲有10,000尺，咁而家仲有啲仅余嘅可能几千尺嘅空位，咁都仲可以一路。種嘅咁， 就可以即係做下假日農夫嚟吸下新鮮空氣啦，種翻啲嘢俾自己食下啦。咁小孔你做咗呢個全職農夫有兩三年嘅時間啦。咁你而家睇呢一個趨勢，你覺得你係咪都會繼續做落去咧？ 都會嘅，都會繼續做落去。咁就多啲推動食物咯，即係喺食物食品嘅行業去即其實都係。你農產都是食物嚟嘅，係好明顯就是第一線的食物、第一級的生產。咁香港淨係頭先即係之前有講話就係咖啡嘅類別啦，咁樣或者高檔的一啲餐廳，其實佢哋好需要呢啲農產。但係我哋其實最想做的就是而家我哋做緊嘅嘢咯，就係賣緊俾啲街坊。即係有機材唔係話你哋想象中即係咁貴，係只不過嗰個生活模式的改變，即係你。吃少一餐自助餐，自助餐我而家我係好多冇食過。 而家好多人都唔敢食啦。 係啊，即係我好多冇食過自助餐啦。跟住我啱啱近排有試過去一次食，即係會覺得哇，咁嘅食物都食得落口嘅，即係嗰種模式係完全唔同。即係酒店喺我哋以前細個係覺得啊，哇好高級喎、你食一餐自助餐，但係。原來你會發現，你更加會知道你種咗嘢，好多化學嘅成分喺入邊嗰啲食物，你食落去嗰個味道同你食自己的菜根本係兩回事。點解我要俾500多元唔將嗰500多元去 support 本地農夫咧？去食一啲真正 real food 咯，我叫做真正嘅食物嘅味道。 所以其實咧喺我眼前嘅呢個現代農夫啦，叫做小孔啦，佢嗰個耕種咧，佢當然就唔係話即係阿爸耕種，所以佢耕種啦，而係佢自己揀嚟耕種咧。你要 feel 到佢對食物嗰種要求同埋執著啊，即係佢覺得嘢食應該係要健康嘅， 或者好味， 好味嘅。咁咧自己種嗰啲就係最健康最好味啦。 又唔係話自己種最健康最好味， 就香港係 啦、 這個， 香港係啦。系啦，即系食翻呢个泥土人肉嘅嘢系会最安心啦，跟住同埋味道上面都会好啲咯。 你成日都有提到就话啊，上一代嘅老农夫咧，其实都老啦咁样，咁要需要即系一啲年轻嘅农夫咧，去到即系继承，即系帮佢哋去譬如可能有啲种子要继续保存啊，或者可能继续去耕种啊，咁你觉得？嚟緊即係多唔多下一代會投身呢一個行業？你對呢個前景點睇咧？ 少嘅，係啦，即係好似一個斷層咁。咁我哋呢一代係因為土地或者環保或者即係關注啦，我意思或者自己身體健康嘅去 inspire， 即係一個 awareness， 即係一個意識咁樣。咁嚟緊我就唔知道，因為嚟緊其實都係 AI 年代啦，係啊，咁。可能到時而家都話李嘉誠發明緊一啲咩，即係冇食粒藥丸就係食緊一啲肉啊嘛，係啊，即係 素肉咁啊，係 嘛係嘛係嘛，係咯，咁唔知㗎，即係可能肺炎係一個又係一個契機，係、即係你會見到突然間真係好多人關注緊食物嘅問題，咁可能因為咁樣而會多咗人去入，即係起碼唔係入行啦。去自己負責，或者自己去負責。你頭先問得好，即係有冇人可以落嚟啦咁樣。其實我哋最 prefer 最想，我同 Godwin 兩個自己都係想，或者呢個圈子嘅，即係你自己食物咪自己負責翻。好似大家人人戴口罩，咁咪冇 corona virus 咁嚴重。 咁所以咧，我就都負責翻。 我嚟紧要食嘅茄子啦。今日咧，阿小红咧就会带我系啦，落田咧去做呢个除草啦，跟住去施肥啦，同埋去系咪仲有冇其他工作噶？ 疫苗啦， 疫苗啦嘅工作啦，咁就希望咧喺三个月之后 做一次嘅话， 系啦， 应该都做唔切噶啦，系啊。因为好辛苦啊，应该 系啊， 唔会有咁多时间。 哦，咁啊，尽量做啦。咁啊，三个月之后嚟睇下我自己有份种嘅茄子变成点嘅样啦。 好啊， 系咪真系好食啲？ 好， 好，咁我哋即刻起行啦。好，唔该，小红。 Okay。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802宗。新增患者中7人冇外游记录，包括2名美容师，当中1人喺铜锣湾 New Beauty 美容院工作，另1人喺旺角工作，同早前確診任職同一美容集團尖沙咀分店的職員曾經一起吃飯和滑水，相信是因為這樣而受到感染。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呼籲，在非常時期應該保持社交距離，任何一些有比較親密接觸和陌生人有接觸的活動應該盡量避免。被問到是否會呼籲市民暫時不要去美容院，张竹君形容美容院并非是必须要去的地方。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过去14日 57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中，有 23%， 即是135宗属本地感染，当中超过一半涉及酒吧等处所，包括部分曾经到中环区酒吧、尖沙咀和湾仔酒吧，都有顾客和表演乐队群组爆发。他表示，部分出现第二和第三代传播，包括一名40日大的婴儿。卫生防护中心调查显示，有关婴儿被一名曾经到中区酒吧的确诊患者感染，认为酒吧处所是高风险地区，因此决定要求本港酒吧或酒馆、餐饮业务处所内的吧台和售卖被人在处所享用酒类的会所范围都必须关闭，明天下午6点起生效，为期14日。网上流传一段短片，一架小巴在高速公路行驶期间，车身突然左摇右摆，司机怀疑控制不到小巴。消息表示，警方已经拘捕一名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警员到屯门站公共运输交汇处调查，包括调查其中一架小巴，小巴的车头泵把有损毁，之后有拖车将小巴拖走。警方在车站贴出寻找目击证人的告示，表示昨日下午4:40，一架专线小巴44号线在元朗公路往元朗方向行驶期间，司机驾驶时车辆左摇右摆。警方呼吁当时在车上的乘客和新界北交通意外调查组联络。而在小巴的站头，署名44A 小巴公司今日贴出告示，表示一名司机已经被即时停职。日本累计增至超过2600人感染新型肺炎，死亡人数突破70人。东京再多超过90人确诊，创单日新高，累计超过680人受感染。当地公立学校延长停课至5月6号。首相安倍晋三据报考虑取消原定下个月9号访问俄罗斯的计划。共同社报道话，日俄双方因为疫情持续，连访问行程的前期磋商都无进展。福冈县北九州市一间医院，一名80几岁男病人星期二确诊，翌日17名医护人员亦都确诊，医院暂停接收患者。市政府说，院内可能爆发集体感染，将会安排大约600名员工和180几名病人进行病毒检测，并且已经向厚生劳动省提出相关协助请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1213点，升2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506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77，瑞士法郎0.972，澳元0.605，加元1.417，新西兰元0.591，人民币7.086，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0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0.09美元，卖出1613.1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周日同周一有大骤雨及雷暴。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四月二台逆境求 生，燕倾啊，你身上面嗰啲白毛毛系乜嘢嚟噶 ？Eric 啊，好耐都冇歌手朋友上嚟同我哋见面，我闷到发晒毛啊！ 是啊，有啲乜嘢方法啲歌手唔使上嚟直播室都可以同我哋一齐见下面嘅呢？ 开 live 囉。 好啊，我哋一於每个礼拜都有啲歌手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聲话俱备，逆境底下呢嚟一个骚动开 live。 咁就一於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骚动音乐骚动开 live。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敏感时刻， 朋友圈，茉莉。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茉莉。 好啦，今日咧，我嘅朋友圈咧，请嚟呢一位朋友咧，咁我2020年咧就第一次见佢，佢系 Phil 林奕康。 Hello，Hello， 我好多朋友都系。今年都未見過， 係啊， 因為由年頭到依家都係大家都係留喺屋企多咧， 係 同埋大多人嘅聚會都係盡量小心啲啊嘛， 係 咁，所以就好多 friend 都好掛住佢哋啊，係 啊， 我啲同事咧好多都話：哇，好耐冇一齊開會啦，好掛住開會啊！平時點會講呢啲説話啫？ 係啊，咁但係咧，其實今次嘅病情咧，即係希望佢快啲完結啦，但同一時間咧，大家亦都不能夠去鬆懈嘅， 絕對係。 今日請咗 Phil 上嚟咧，其實我好記得，我想同你講一樣嘢，我唔知你記唔記得，我第一次同你做訪問嘅時候咧，我都係問。一些关于飞沫的东西、因为我记得你读书的时候你那时候就说你自己读、基因生物、抵抗力那些，因为我自己个人呢就成日中流感那些人，我那时候就已经假公仔先问你我平时搭火车的时候怎么算、所以今次呢都请 Phil 上来呢，一开头都讲一下这些先、其实个个都很害怕，尤其是搭公共的交通工具 是不是真的去到这么害怕？ 你问我呢、这个 病毒， 这个病毒呢是比平日的流感和伤风是更加传染性高的。因为、平时的流感和伤风呢大家都本身有些抗体的。可能是、半年前病过一年前病过，总会是、就算隔离那个人他有病，他一些的有些细菌或者一些 virus 入到你的 system 都未必会令到你病，你本身有些抵抗力。但是因为这个新的一个的肺炎是没有人有任何的抵抗力。 同埋大家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医。 是啦， 暂时 来讲 ,there is no, 没 vaccine, 没那些东西。另一方面知道它有一个期间是未必会有明显的 symptoms, 那些叫什么， 伤风感冒病症，有些又说发烧，但有时候又可能什么事都没有。 是的，头那七个日未必浮现出。 是啊， 这个才是害怕的。香港呢大家是很大部分的人都是很乖啦、有没有病戴口罩。其实个口罩呢、在外国有很多人说、戴口罩其实没帮助的。这个是错的。其实他说的意思话是因为没那么多你需要的口罩没比、医护人员需要的口罩多。他们需要多过你。但事实上呢其实口罩本来不是一个是真的要保护你的，调转是他最厉害呢是要保护别人。你戴住嘅时候，如果你病你自己病唔知嘅话咧、你唔会散播呢啲菌去其他人咯。 哦，唔怪之外国人，我就系都有个即系疑团，就系点解外国人就觉得喂我唔应该戴口罩，就系因为原来佢觉得自己有事先应该要，即系有事唔好传染人，所以先戴口罩。 但系而家讲紧话头嗰一个礼拜，可能系 你唔知噶嘛， 系有劲多可能你睇我见到可能系阿总统 Trump 咁啊，可能系出嚟。演讲嘅时候其实隔离嗰个已经染咗唔知。咁佢有冇戴口罩补啊嘛，佢知道就唔会传染俾人啦。就好多人唔知㗎嘛。咁所以其实大家系好乖咁戴口罩、或者如果你冇嘅话、留喺屋企安在屋企，咁其实系好事嘅。因为呢个就会慢慢去伸延嗰个时间，令到啲科学家可以争取时间、可以做到个 vaccine 出嚟。 系啦。咁但系而家咧，大家都知啦，开始复工啦嘛，好多地方都咁啊，逼住要搭公共嘅交通工具啦。头先话斋系咪我戴咗口罩，我随身就系戴住支搓手液就已经 OK， 即系不用话去到咁恐慌咧、 如果你真系想去麻毛室咧，其实个口罩去到几多 grade 其实都唔重要嘅、对眼露咗出嚟咧，真系要有啲感染力都入咗眼嘅，所以咧、可以戴一啲 平光镜、啊， 平光镜啦、啊嗯。我见有啲系保护性会再阔啲，可能会包住对眼少少啦。你未必要用到 lab 嗰啲嘅，我惊大家真系见到你会觉得，有歧视眼光，会觉得你做咩事？即系有啲中间位系、即系唔好太难睇，但系又好实用性，可以帮有隔薄少少嘅。我一定有帮助，最紧要系你 勤洗手， 勤洗手，唔好掂自己块面啦。同埋啲衫啊，嗰样嘢用完，或者系你去掂过嘅嘢，手机啊嗰样。近啲去 清洁 清洁啦，系 啦。但系有样嘢就系我成日觉得咧，即系阿 Phil 真系好鬼叻嘅，因为头先都讲阿 Phil 读书嘅时候读生物啊、基因啊同埋抵抗力噶嘛。但系你哥哥仲劲，系咪？你哋两个唔系？我觉得你呢科已经好劲噶啦，因为已经唔系人读噶。咁啊，点解我会咁讲啊？你哥哥咁厉害咧？因为今次其中有一个嘅疫苗啦，你哥哥都系有份去研发嘅。 其实唔系疫苗，嗰、那个系嗰、那个而家未有啊。 系 而家系纯粹 研究紧 先。最重要是 有多些 test kits， 咁你知道边个系有病，边个冇病，咁你知道边个需要隔离，边个可以唔需要隔离，同埋冇病嗰啲要 keep 住要继续小心，唔可以松懈。 系 咁因为呢个事情关系，佢哋间公司同埋佢哋都好好忙，好好忙，好努力啊！咁佢要做好多呢啲嘢 for 做多啲 test kits， 咁大家先可以去针对个病毒啊。 系，但系我想问一下啦，即系你哥哥有冇？有冇即系即系完全系瞓唔到觉啊？又或者系有冇真系话你？因为我私底下同你倾紧嘅时候，你话你哥哥话要低调啲，但系你公开写件事出嚟。 系啊，我冇问，我应该问咗佢先嘅，真系劲衰嘅真系。咁因为好 proud of 佢啊嘛，我哥咁叻， 系真系好叻，我觉得，即系我代表全香港人，唔系全地球嘅人，多谢佢啊！ 真系佢做啲好伟大嘅嘢，即系固然之，我哋读书嘅时候会觉得，哇呢啲嘢咁闷嘅，我梗系唔做呢啲啦，我做啲多姿多彩嘅嘢啦。又或者放我佢好衰咁做走去做歌手咁样， 又唔系嘅，各有各嘅发展。 系咁，但系即系放佢，我真心佢做嘅嘢唔系一般嘅人可以做到，嗰啲系好深奥，同埋好有坚持，同埋好自实。嗰啲嘢系 specific 到佢做嘅工作喺加拿大冇工嘅，冇呢啲工嘅，系要去到美国好 specific 嘅研究所先。啱佢嘅工作咯， 系 咁佢就所以而家住喺美国华盛顿 D.C. 嗰度咁样，咁系我完全唔知道，我之后问我见到佢美国开始嘅情况恶化，我先去 message 佢，跟住佢先话哦，其实 我有份喺度研究紧咁啊， 系啦系啦。 入夜骤然步过荒野，沿途蔚蓝密布，人凌空自狂风，听到泣诉。这日何时教我动容，发现切割都不通，那两极情绪离奇到竟变重。 Why do I feel like we are strangers in the dark， 如今俯瞰下谁是我一个黑风格。 Maybe we've been always strangers in the dark， 人离合几多次才明白不可以说句。分野原来明晨未到，谁人亲谁人疏，看他色素。昨日和睦那个阵容，见面半秒即失控，世界用常理平衡了那种痛。 Why do I feel like we are strangers in the dark，如今俯瞰下谁是我一个黑风格。 Maybe we've been always strangers in the dark， 人离的几多次才明白不可以降个层次。 Oh, oh. 人和外星有没有对话，当警方还未够差，哪一个会理我些沙。 Maybe we've been always strangers in the dark， 如今苦恨下谁是我，早已给分差。 Maybe we've been never strangers to our hearts， 人离合几多次才明白分不了。 敏感时刻， 朋友圈， 魔力。 敏感时刻， 朋友圈， 朋友圈， 魔力。 魔力。 哥哥，即首先我哋要多谢佢啦，同埋辛苦晒佢啦。但系我想讲啦，另一样嘢就系咧，讲翻你个歌先嘅、 嗯。 因为咧，你个歌咧就系咧叫《孤独的对岸》，系咪就系因为呢个疫情，大家即系我要即系食饭都要对面岸先至见到，所以就有呢首歌咧？ 唔系，呢只歌系上年去美国读书嘅时候已经写嘅。 嗯， 咁啊。簡單嚟講，係嗰陣時我自己一個去讀書啦，同埋去寫歌啊嗰樣嘢，離開屋企都幾耐時間。咁一嚟可能係講我老婆，一嚟可能係講我個 friend。因為點咧係，我記得我寫一份歌詞嘅時候咧，我係 suppose 落去，我係揸車去到學校去接我個 friend， 佢落咗去 New York 玩，我喺 Boston 等佢，跟住佢嗰把車咧係遲咗兩個鐘，咁我就去咗嗰個 Student Union Building 樓下某個角落頭，戴住 headphone 就寫咗份歌詞 ，Lonely Boy。I am just a lonely, lonely boy 咁樣，咁所以究竟係啲人就笑我，究竟呢只歌係你係諗住你老婆寫啊，定係諗住你個 friend？ 係 咯， 你不搞笑嘅。 你嗰陣時讀幾耐啊？喺美國已經喺美國幾耐？ 嗰陣時兩三個禮拜啦，係。 哦，兩三個禮拜已經掛住老婆啦。 咁都會啦， 一定會。 同樣地係阿監製去到第六個禮拜， 我冇諗過你都掛住你朋友啫。 好闷噶，我成间屋得我一个。 系嗰、那个阿咪系咪我哋识嗰个啊？ 系啊系啊， 平原集咗嘅阿咪。 系啊系啊， 今日佢喺度好少好多。 系啦、啊，跟住佢唔喺度嘅时候咧，试过两晚停电嘅。 啊系啊， 系啊，跟住我就一边度写歌，一边又停咗电，算唔算咧？ 系， 跟住可能我手机系开电筒照天花板，系照翻落嚟噶。 系， 继续写歌，继续去写。 咁啊 ，feel 到你嗰种嘅孤独嘅，同埋都 feel 到阿咪对你讲几重要。 我但系依家系全球都好多呢个孤独的。 系啊， 我见到有啲朋友系即系 send 啲片，可能系喺意大利啊、西班牙，啲人喺嗰、那个对住窗口位就去开 concert 咁样，弹琴弹琴。咦，对面有个人吹 saxophone， 佢喺度和应我。系啊， 跟住 其他人就行出嚟，真系慢慢去听歌，真系好正。 系啊，但系反而我睇到嘅就系啲人食饭咧，系要开住 Facebook 啊，或者开住直播咧，同朋友食饭都揸住自己餐饭去食。好孤独，好孤独。 系依家系大家隔离少少会好啲、因为唔系话你唔信任你个 friend， 但系可能你个 friend 又会接咗一啲可能系好 random 嘅人、陌生嘅人，咁其实大家都唔想， 或者中途大家有事都唔想， 系啦，又或者系其实主要系越大群人咧，嗰、那个机会中招嘅机会系会。哇！急速上升嘅， 所 以大家乖啲，忍耐啲，將來之後嘅再約翻出嚟咯。 係，喂，咁我想話咧，頭先我聽你講咧，講翻你孤獨嘅對岸先啦，好切合而家呢個環境聽啦。同一時間咧，呢一首歌其實你頭先都講有個英文版噶嘛， 係， 其實你遲啲會唔會派啊？即係我更加 feel 到阿咪喺度轉緊。 喂，你問我咧，係英文，因為始終我自己寫歌詞唔係咁叻啦。 嗯， 但係某幾句嘅 hook line 我覺得係幾正嘅、但係可能其他啲就冇咁好咯。 係。 其實始終 Oscar 寫呢份中文嘅詞咧，真係寫得靚嘅。佢將我個 idea 再擴大，同埋再浪漫啲咯。 係，所以就更加，哎呀，我唔想再諗起阿 Mike， 但我個腦不停喺度轉緊佢。喂，但係咧呢首歌入面其實其中有一個咧就係 saxophone 嘅 solo。係，因為其實對上嗰次咧就已經係十年前嘅啦。我以為你已經係收埋要到演唱會先至會再試一次啊咁樣。咁呢 個 solo 你係刻意加落去，因為啱啱好十年你想再加插一啲嘢啊，跟住廿年之後第二首歌先再加，定係 關事嘅？咁嗰陣時我去喺我哋喺美國嘅時候，貫之啲 material 唔係好多啦，樂器嘅我琴得係係得一個尺半咁長嘅琴嘅啫，所以你就好難去做啲。 你錄書嗰陣時帶埋個琴過去㗎？ 因為要做一啲，會方便去做，係用電腦去寫歌嘛。咁但係，咁梗係我有帶埋 saxophone， 咁不如 saxophone 啦，會嚟得自然好多啦。咁嗰件事基本上放埋入個 demo 裏邊，跟住Ever 聽完之後覺得。好順利順理成章，好好啱喺只歌，咁基本上都冇改過任何嘢， 係咯，所以就衍生咗今次有 saxophone 喺《孤獨的對岸》入面就出現，唔係話因為十年一個小小嘅總結，所以就加落去咁樣嘅。 不過你話個 saxophone 係咪有個用處？其實都有嘅，因為我當年曾經何時係有攞過一個獎學金去 Berkeley 去讀。一個 summer course 嘅，嗰陣時十五歲啦。 你十五歲已經識吹 saxophone 噶啦？ 我嗰陣時十三歲開始噶嘛。 哇！ 咁十五歲嗰陣時， 咁鋼琴咧， 翻落嚟香港先學嘅。 係。 咁已經廿零歲啦。 係。 但反而係 saxophone 本身自己強項多啲啦。咁嗰陣時我記得十五歲攞咗個 scholarship， 十六係去到十六歲啦。我六月生日啊嘛。咁但係咧，屋企人又話唔得，你十六歲要去學車。佢哋開餐館啦，咁朝早 點解咁得意嘅？佢哋會叫你學車嘅， 學揸車係因為朝早 幫佢送貨， 唔係朝早七點零去，即係要車我翻學，四點半又要車我放學，佢哋好難啊，就冇時間去餐館冇人去睇住啊嘛，佢好難去接我，咁所以話喂，你大個仔要去學車啦， 咁點解佢唔叫你哥學咧？ 我哥已經搬咗去温哥華讀書 啊！哦，明白。 喺德國，所以嗰陣時你問我 for 一個十六歲嘅後生仔，咁梗係學車緊要啦。 係。我哋香港好似係咪十八歲先得㗎？ 可能係，可能係。 係咯。 我仲記得嗰陣時我媽話：，誒、哎、你啊，唔似你阿哥，你阿哥獨立好多，你啊唔信得過。你冇十八歲唔准學車咯。 信過就 係啦。跟住 你自揸車。 我同我哥神，我有冇搞錯十八歲咁？佢話你唔使驚啦，我搬咗溫掛嘅時候，當佢朝早要車你翻學，佢不知幾恨你去識揸車。 哇！你阿哥好成熟喎，已經識得諗呢樣嘢喎。 不出所料係咯，咁所以嗰三日我冇去到 Boston 啦，冇讀到啦。咁跟住之後又冇機會再去啦。而家隔咗十幾年後，咁啊哇！再翻去讀書，固然之而家好多嘢都變咗啦。以前讀書係冇智能手機，好多嘢都唔同曬。不係好似尋回自己可能中學一啲回憶啊。咁我呢個 project 咧，成個 project 隻碟叫 Finding Charlie， 係。 而我當時中學個偶像就係 Charlie Parker， 一個樂手 ，saxophone 樂手係一個超勁嘅神級嘅 jazz saxophonist。 嗯， 嗰陣時我好仰慕佢，哇真係好勁啊！我有埋佢啲譜啊，佢以前吹過啲 solo， 我自己喺屋企不斷去練，想去學翻佢啲嘢。而家搞咗十幾年後，再有機會去讀書，就話啊，呢、這個旅程係咪？好似就 Finding Charlie 就揾翻佢出嚟，咁所以呢只碟所有歌都 from 呢個 trip 啦，咁所以我哋整只碟咩就叫 Finding Charlie 啦。 係，但係我想問一下啦，即係既然呢一隻碟啦，即係嚟緊係幾時推出嘅咧？ 四月十七號， 係即係過多復活節後啦，即係兩個禮拜到啦，係啦，咁好快面世咯喎，咁呢一個算唔算都係feel 一個好？即係咁多隻碟裏面，即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因為聽你咁講，你要揾翻曬之前嘅回憶，即係或者所有嘅回憶喺呢隻碟裏面都好似有一個嘅留念咁樣喎。 呢隻碟係無論個製作啊、時間啊、心機啊，同埋哇，每一樣嘢都係做最最盡最多嘅，冇試過係。哇！咁多人 contribute to 一隻碟啊，即係咩都放曬喺隻碟裏邊啦，所以都好 proud 嗰件事。我覺得每一隻歌都好有精彩嘅部分咯。 係 而搞到係連 plug 下一隻歌都唔知點去揀唔到啊！係啊，大家都喺度， 每一隻都好精彩啊！ 係啊，全部都係自己仔嚟噶嘛。咁啊，譬如講係有一隻歌叫做《精神時間房》啊。咁係一隻我係由一個 drum track。開始而 inspire 佢寫只歌嘅，咁係有一種 tension， 好 edgy 嘅 tension， 好似 like 咁。而陳永謙寫一份詞咧，就係、是、佢問我：你知唔知精神時間房係咩啊？佢話：你有冇睇過《龍珠》啊？嗰間房就係裏邊佢 較高嗰個地心吸力啊， 嗯、 你裏邊一個一日就等於出邊一年嘅時間去訓練啦。 哦，哎呀，係啊，我記得啦，好似係真係有間咁樣。係 啦，跟住我心諗啊，我知啦，我知啦。嗯，但因為我睇英文版咧， 就唔係叫精神時間 啦，係啦。哇，我好中意只歌嘅，因為係哇勁難唱，同埋好 detail 嘅。 係，我而家咧同阿 Phil 傾偈嘅時候咧，我完全 feel 到你咧一路做嘢嘅時候咧，你好似小朋友咁，你好熱愛你份工作啊。所以我相信咧，你哥哥或者你屋企人咧都好開心，你揾到一份你自己好中意嘅職業嘅。咁啊呢度咧，我聽完你咁講之後，我都期待嗰四首。另外阿 Phil 喺只碟入面未面世嘅歌曲，咁、大家记得要留意精神时间房啦，系啦。咁呢度咧，亦都祝阿 Phil 咧嚟紧啊复活节快乐啦，亦都希望咧所有歌曲咧快啲推出俾我哋所有嘅乐迷咧去留意同埋去收听。今日 thank you 晒你 ，thank you。 孤单的歌令我失神，迷惑里抖震，只得一片黑暗。常逼近，喧哗声中，通通快乐泡影。你可穿灵魂，偏偏找到你眼中有点光，叫我向往。这街上人潮，全然是你漂亮晚装。孤单抹去，烦恼不见，愿同途仰望。要倾诉，但不知要怎讲，难长大，差一点委身于这闹市中，自信都崩解。偏偏找到你眼中有点光，叫我向往。这街上人潮，全然是你漂亮晚装，孤单痛处莫说出口。身是泥泞，仍然像你美丽塑造，不需顾虑，就这一眼，让灵魂碰撞。 而家听紧嘅 Phil 林奕康嘅《孤单的对岸》，今日 thank you 晒佢啦，上到嚟我哋朋友圈呢一个嘅环节。咁啊，阵间十二点钟新闻之后咧，就会有师兄祠堂喺呢度敏感时刻，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